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翻嚟第二節啦，咁我啱醒起咧，就係頭先我提及嗰個 Spielger 咧，應該係明鏡周刊，係 明鏡周刊，明鏡周刊。 咁到依家仲存在嘅，那個 website 係英文版嘅，即係做得相當之好嚇。 即係 Spielger 咧.de 咁。 DE 已經是 Deutschland 嘛嚇嚇。嗱，咁呢一節咧，我哋講講一個即係更加熱門嘅話題啦，就係、是、嗱，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其實呢啲 Saipan 係邊度嚟嘅？ 嚇咩 Saipan？ Saipan 咧就係一個關島啊。 哦， 關島嘅地方咧就係、是、最近發覺咧，突然間好多呢啲上飛人 夫，塞班島咩唔知八成嘅新生嬰兒， 新生嬰兒 華裔或者唔係華裔，係嚟自中國大陸嘅人。 係啊，咁即係等於我哋嘅雙飛啦 嚇，即係雙飛啊。 咁我聽講好似原來佢哋喺嗰邊生咗，可以攞到美國嗰、那個即係居留權嘅。唔係啊，我諗唔係即係唔係講緊嗰個父母，即係嗰個 嬰兒 B B， 可能嗰度係咪英美國嘅屬 土屬土管土啊管治嚇。咁其實好簡單。啊，托管虽然话在托管，但系嗰个其实是一个好重要嘅军事基地嚟嘅吓，即系你喺呢个欧，即系接触亚洲嘅最其中一个最前线嚟。 呢、這个果然系中国妇女嘅伟大地方。 唔系，我唔知点解会去到，但系即系若干年前我去嗰阵时候，其实都好多中国劳工喺嗰度噶啦吓，因为即系每一个同一个地方咧，佢地产发展得好嘅时候咧，就好需要多啲大量嘅工人啦，外来工人啦吓、啊，因为个劳动力比较便宜， 做地盘啦， 做地盘啦吓。 其實做地盤是辛苦的，其實是賺的錢多，但是會五勞七傷的。故此醒目的人就或者醒目的國家，唯有將最辛苦的 人被人哋做啦。咁當然呢個同雙非人父母關係嘅，去德國其實都即係有足夠嘅金，有足夠嘅錢買機票去嚇，同埋即係嗰個生活都條件都唔錯嘅，諗住要走啦。亦都係同我哋頭先講一樣嘅，就係、是。即基本上，你今日見到中國嗰、那個情況咧，係大逃亡 嘅，四周圍流傳，你邊會諗到塞班島啊？以前旅行都未聽過嗰笪地方啊，整多係馬爾代夫啫嘛，係嘛？ 咁啊，馬爾代夫矮少少，因為嗰個地方可能就快落，即係隨時俾佢呢個水淹沒噶啦嚇。咁但係如果你稍微即係放開眼界咧，其實你會見到即係今日香港嗰個面對嘅問題咧，係全球性嘅， 全球性嘅，或者係全球都接受緊中共統治嗰個中國大陸嗰種向外逃竄、向外流竄嗰個壓力，咁啊，首當其衝當然香港啦，香港嘅福利好，同埋我哋嘅嗰個 門開，我哋個 門開，同埋嗰個基本法就寫到明，佢係落嚟生到仔就係俾佢居留權嘅，咁戇居都有。 咁但係其實。你大家如果真的肯坦，即係清晰地面對呢個問題，就覺得喂呢、這個國家而家又搞乜鬼咧？即係你係搞到啲人咧，特別係有錢人想追求好少少生活條件嘅人，為下一代着想嘅，係根本唔想留喺中國， 想留喺度走。佢本來有錢就作威作福嘅，都會喺翻度喺家喺翻自己地頭啦，威啲，同埋啲人受佢恰啊，但係。都要走嚇，呢個係歷史以來中國係唔會發生嘅嘢嘅，因為歷史以來中國係鄙視向外逃亡嘅人嘅，即使去到乾隆朝嗰啲咁嘅清朝或者外族統治都好啊，有啲人譬如話當時有啲客家人去到馬來西亞喺度建國，建咗南方共和國，係想清朝承認佢同埋派兵保護清朝，都話你啲法外之民，你點解逃離我中國？中國咁富庶地方，你走咁就係咁嘅心態嘅。依家就唔係咯，依家啱調翻轉，哇！就早走早著啊！ 你呢個咧？我令我谂呢样嘢就喺学术上咧，其实中国嘅移民史好少人写嘅， 系好少人写。其实 近代就会多咗少少， 多系明清之后多移民，但系嗰个都系为咗，因为佢系搭船方面同埋真系南洋啊，但系真系富庶啊嘛，佢落去耕田嘅。 尤其是宋代之前的、嗯、即海外移民史呢，我想是即材料 都不算太多、嗯嗯嗯、但讲回 今时今日就是你有很多人而家点样去拆中国鞋，话即系中国个经济条件，即系状况点样好、嗯、啊？即系2050年之后超越美国。只要你对照个现实咧，就系啲人系用脚投票嘅，佢哋就唔信呢样嘢。 用脚投嘅都系权贵家家同有钱咯。以前明清时代逃亡嗰啲饥民咧，即系本身喺广东同福建系冇土地啦，即系人口增加得太多，咁佢唯有去泰国、去马来西亚耕田，系啲穷人无可奈何先走。依家啲系有本事嘅人走啊嘛。 而且呢个擦鞋，即系擦中国嘅当权者嘅鞋呢样嘢，就不限于喺中文。 嗯， 甚至好多而家係你見到啲美國嘅出版社都美即係英文嘅出版社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書籍嘅 嚇， 但係佢哋冇清楚現，即係話俾你聽，就係、是、如果個經濟未來嘅前景咁好咧，就冇理由咁多人想要走嘅 嚇、 啊。所以呢個大家好清醒噶啦，即係你稍微用少腦，你就知道即係而家呢個係一個假象嚟嘅嚇。但奈何呢個假象咧，係令到多人咧，就首先喺而家呢個生活上咧，係即係受到巨大嘅壓力啊。咁首當其衝嘅當然係香港啦，同埋澳門嚇。咁、澳門咧就好似唔知上兩個禮拜，我聽到喺新口岸已經即係開始要實施呢、這個。路上行人管制 哇、 啊、你未见过我去过我有一即係我去赛车 我哇即係嗰种。我唔敢去澳门。 咁、就即係嗰个情况呢，我相信喺香港呢就而家呢个情况唔即係去控制嘅话呢，我相信不出一两年之内要会做呢样嘢嘅。路面嘅人勤管制。因为而家你要见到地铁已经开始系㗎啦。即开始是咩意思呢，就是 上月台已经是要排队跟着找条绳揽住的，那个是自古以来不是有地铁以来都未见过的。 而家是咩呢，就是譬如话你突然间有个人唔识唔识都系企喺嗰个即系一啲地方度喺度即系睇緊手机或者等人呢，而家已经叫你走啦。咁即系呢个情况再去多再爆多少少呢，跟住我諗就即系24小时，不是24小时，即是这个即是由地铁一开始到他收工那里都要实施这个具体的人流管制。 好，这个香港生产力可以跌返落嚟。 咁我讲到呢啲就是大家都是耳闻目睹啦，都唔需要我点解释啦。咁面对呢个情况呢，一个好聪明或者一个现实啲嘅政府就係必然会话听喂要落闸㗎啦。 闸住啲人啦，佢入嚟佢虽然买少少嘢，但赚佢嘅钱係不足以抵消我不足以抵消我哋损失嘅社会成本。我成日讲你喺月台企十分钟，你一个月赚10万元咁，或者赚平均赚5万元咁啦，你嗰十分钟係好贵嘅时间嚟嘅，好贵嘅。 所以呢你会睇到呢，就係、是、加拿大开始呢就即係、就是、去削減嗰個投資移民嚇，咁當然我唔係話兩件事係對等啦，即係加拿大削減投資移民嗰個考慮因素好多嚇，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講話人口嘅上限咧，就加拿大就永遠即係真係冇上限啦，因為我去過，話俾你聽，即係啲地方即係成你望出去全部都係即係空地嚟嘅， 空地見唔到人， 見唔到人嘅。咁你試下香港邊度見到邊度咁？你而家仲邊度見到咁嘅地方嘅？ 公園都會見到人 嘅。唔係，起碼我試過坐半個鐘頭車，全部都 好犀利啊！我喺德國都係喺郊野行，都唔知幾耐先撞到農夫，傾一陣偈先行，好珍惜撞到嗰個人。 咁所以咧。你即係譬如講到話，到依家我哋嗰個城市嘅容納嘅程度咧，即係啊，即係唔需要考慮呢個即係冇上限或者唔存在呢一個檢唔檢討呢個單程證嘅問題咧，呢個係絕對100% bullshit 嚇嚇， 因為喺好多好多國家，人哋都開始要諗呢樣嘅，甚至即刻做，而且做得好快， 好快即刻就國會傾一陣就過啦啲法律 嚇。咁當然啦，即係呢個情況咧，即係可能你會話，喂，可能人哋有啲即係種族嘅考慮或者咩成咧咁樣嚇。咁但係嗰個都係即係喺佢哋嗰個民主嘅制度入面容許嘅考慮， 都正常考慮嚟嘅，因為你異族第二啲族嘅族群嘅人入去係會影響當地嘅生活方式嘅。如果太多人嘅時候，佢係同化唔切嘅，同化唔切。而同化唔切嘅時候，就會形成一啲小社區孤立嘅小社區，呢個不利於統治。 咁講到尾就係話，如果當地嘅人佢哋去即係質疑呢一個政府嘅決定，甚至反對。 他们有一个议会的制度可以令到他反映这个声音，再透过议会入辩论区。 如果真的那里有些好像香港那样的左交不可以歧视中国人的，大家都是不是中国人，大家都是人，大家都是人类，怎么可以歧视其他地方来的人类呢？他可以在国家那里谈的，他发觉没人投票支持，灰头土脸走了。 但是如果你看回香港情况，就是你现在你两个机制都没有，你第一样东西你政府没有一个控制入来的人的能力，第二样东西就是你的立法会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去讨论这样东西，你只有可能闹几句或者你吵一吵，甚至如果你说就是去收那个入境税，都机会不大，系嘛？甚至好多人已经即系走去话你吓，即系你咁样吓。 资本家或者啲政党已经话系违反香港嘅物嘅价值，但系佢讲唔到系乜物价值出嚟。 咁所以我觉得你而家个讨论咧，有阵时我已经系觉得即系违反咗所谓 common sense 啊，即系再拗落去咧，就已经系浪费时间，浪费吓。我即系喺度同阿陈文都系即系表述我哋嘅睇法。 浪费时间，你早不如就喺街边做街头做一啲嘢，令到佢必须要面对为止。 系啊吓，咁所以咧，譬如话即系喺冇耐之前啦吓吓，咁你又被批评为法西斯，又被甚至到今日都仲人闹你极右啦吓。 我争在做唔到嘅啫，做到啊落闸你走。 但系你一去到呢啲好现实嘅情况，你变咗当其实以前批评过你嘅人或者点样都，一系佢就唔出声，当睇唔到呢件事。即看不到加拿大啊，或者这些塞班岛啊，他们做紧或者他考虑的东西。其二就是无影无，即系无声无影地转咗台， 转咗台，佢连台湾都睇唔到啦。佢成日去台湾，但系台湾已经将呢个投资移民嗰个数码系增加咗一倍啦，即系将嗰个资产，即系由50,000增加到1,000,000咁啊。 而且你会睇到咧，其实佢哋做呢样嘢咧，唔系似得去香港咁样咧。经过一个长时间，即系互相指责啊，互相批评啊，即系呢个左右嘅问题纠缠入去，而系人一讲就做， 呢个常识嚟嘅。 咁我唔知啦。咁如果系咁讲，就系即系佢哋入边有冇人批评啊？马英九系法西斯，马英九系极右派咧。咁马英九系右派，呢个就理所当然啦。个国民党嘅啫。 有人批评马英九话你当初忘记咗支援大陆同胞嗰啲承诺啊，咁 佢冇讲过，马英九 冇讲 过，或者国民党唱几日要反攻大陆，咁依家有咁多义士过嚟，点解唔支持啊？咁当然都冇，因为其实蒋介石时代都系好审慎咁用政治审查每一个由大陆落嚟嘅人，包括系投诚嘅人。 系啊，其实嗰阵时已经有一个即系审查机制喺度嘅，因为佢当其时系。这个共产党派了很多卧底过去。 因为你当时蒋公即是蒋介石说要反攻大陆，要他都是要民主中国的，但他的态度就是你每一个由大陆过来的人他都要好小心，包括是民运人士他都要政治审查，因为怕他是共产党使命的人。那你跟香港这班傻佬民主中国派那些，就所有民运我都支持，这个我都赞成的，就是精神上支持声援。但是你落来那些大陆人，普通那些贩夫走卒、走私贩毒、走私贩买嗰啲咁嘅漏税嘅嘢，嗰啲人就你就唔可以当佢系民主义士咁嚟睇噶嘛。 我谂人事今日都冇乜啦，即系大家其实都好客观去睇样嘢嘅，就系你中国去嘅人，无论游客或者点样，佢带来几多经济利益。讲到呢个系即系大家唔系太想面啦，但系呢个是一个客观现实嚟嘅。一个国家。即係佢哋去，譬如話，點解好多法而家免簽證，唔係免簽證啦，即係比較容易啲，即係簽證嘅條件，讓即係俾呢啲人去咧。其實最大的考慮唔係因為佢特別中意佢，而家但係而家個經濟太唔好啦。個日本嗰個例子就係、是，因為譬如我同即係喺日本住咗呢個。喂，咁佢哋當然好多人都唔中意而家中國遊客去嗰度做嗰啲嘢噶嘛？ 佢會嗰啲地方嘅旅遊政策同香港有啲唔同嘅，因為佢距離大陸遠啊，咁所以佢去親日本或者台灣嘅旅客，即係除咗佢當地有限制之外啊，另外就係佢必須喺當地住幾日，起碼三四日，咁佢要住酒店嘅。同香港嘅情況唔同，香港係譬如有兩 可以即日嚟， 有一半嘅大陸旅客咧係嚟香港係即日來回，佢甚至佢唔單止唔住酒店，佢連飯都唔食嘅，咁佢話。 話賺到他錢的只不過是商場那些鋪租和零售商，而受損的整體市民的鐵路負荷、公共空間負荷和文化上的滋擾。 嗯，那即如果這個即局面即發展下去呢，其實即大家可以作幾個預測啦。不要講香港先，如果你講在即世界其他地方呢，我想這個即開始去 cap 了即是中国去的这些游客的数量呢，慢慢开始会有国家开始慢慢做做返。 会、啊、即使他们在当地会带旅游收益，会住酒店，会观光，但是如果耐了他行为差的话，他都会发觉不如截一截他。即使我们可以用飞机那些钱是吸走了一部分穷的游客，但如果他发觉连中产的游客都是难顶的话，他就会截。 嗯，那这个时间或者会拖长一点、嗯、因为其实很视乎呢国家那个经济的条件呢变化怎样、嗯、举个例子，如果譬如话啊，法国佬突然间即系摆脱到呢个经济嘅困局，或者欧洲，唉、哎，根本就唔想要你班友添， 嗰啲售货员嘅态度就 会转。嗱，即系真系即刻转噶，因为好简单，嗰啲系睇你钱啫嘛， 已经受惯气啦。 系啊，吓，其二最重要咩咧？就系话，而家你去呢啲国家嘅双非孕妇，即系用我哋嘅说话嚟讲啦。就我想是用一个相当之严格的方法去限制， 甚至是限制他居留权，或者是即使是他要他在那个有在个在生根据法律他是有居留权都好，就限制他居住，就是要全程住在那里不准走，还有父母都在那里住，这样 啊你又讲得真是开心，你又这样讲得开心。我怀疑是怎样去到什么、嗯、去到最极端的情况，我说最极端的情况、啊、就是你监操去到在个生他都不给居留权你、 哦、他有一个办法的、嗯，佢有啲國家，佢有啲地方係非地嚟嘅、嗯，即係佢只要一發現你喺度生， 佢即係掟就掟 咗嗰啲邊境區嘅時候，兩個國家都唔承認嘅時候就 OK 噶啦。 嗯， 歐洲好多呢啲嘢嘅，佢唔玩你嘅啫。 嗯，咁其實歐洲處理呢啲問題咧，即係我諗個經驗相當豐富啦。嗯、但我諗你都熟知啦，譬如意大利咁樣，咁、隨時好多喺呢、這個喺非洲嗰度坐船過去噶嘛嚇。佢頂唔順開始係嘛？咁即係頂唔順就係好多時你上岸就要掟你走啦。咁嗱，呢个呢啲咁嘅类似嘅情况咧，即系你喺其他地方咧，你会即系我谂呢几年咧，你会睇到佢哋开始做，甚至去到咩咧，就系投资移民。 嗯， 就算你有钱啦，而家都开始要即系话，即系开始要落闸。 系 吓，其一就系、是、很多時候這些錢是不知道怎麼來的， 因為不知道怎麼來，以來他說投資，但其實不是投資在當地，他只不過拿個身份又回到中國、嗯、而他那個國家忠誠還是中國的，你對當地的國家安全、企業、商業的安全、情報安全構成威脅的。 嗯，但是即這些錢不知道來源，以前收到很過癮的、嗯、慢慢發覺收數下都是、啊、收夠了就算數了、啊、好了，那講到香港這個情況如何呢？香港這個情況呢，我想我們作了一個即之前我哋曾经都有个预测啦，就系、是、无论你以前即系曾经用咩态度去睇呢个问题吓，你用左又好，右所谓右好，其实你讲到去到尾，当一旦香港嗰个现实嘅情况系负担唔到嘅时候咧、嗯，绝大部分人都会企喺支持呢一啲即系削减自由行，甚至取消自由行，唔俾呢啲双非孕妇嘅嬰兒取得居留權呢樣嘢，全部都支持呢樣。 支持，因為太擠迫嘅係會令到人係個行為改變、損失尊嚴嘅。而過去我哋唔係咁生活嘅時候，忽然間自己要做到好似大陸人咁樣，又打又鬆爭咁樣，係自己過唔去嘅、嗯。除非你好似佢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悖論嚟嘅、 嗯。 即係話，如果係收緊唔到配額，真係咁多人嚟香港人就變成好似佢哋咁嘅時候咧，呢一笪地方亦都係住唔落去。我其實歡迎呢種情況出現嘅、啊，真係要打大餐嘅、 啊。 其實呢個香港係要若干嘅程度係回復到五十年代嗰陣，大家就係學功夫，出街就準備打交咁，其實係好過癮嘅呢種生活，所以我係好歡迎佢唔設限，你咯。 啊，咁即係頭先阿陳雲講嗰個悖，即係怪論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即係想象一個處境，好啦，而家你唔好講話即係自由行太多啦，你逢親自由行嘅落嚟都可以喺度香港，即係享有任何香港人本身嘅利益。我唔使讲话预测啊，呢件事只要听日一实行啊，一个礼拜后即刻有事， 即刻有事 啊， 人是保護自己的嘛，我們過慣那個算是好的生活，是不可能會眼白白見到自己好像他們那樣。 所以呢，我想呢，現在你說即是中間很多東西，譬如第一節這樣，我們沒有提到就說，現在這個香港即是新聞自由，香港什麼，其實這些東西呢，在即是今時今日香港人來說呢，已經不去到一個足以令到他們在情緒上或者在精神上出現一個嚴重反動，即是嚴重抗拒一個情緒。 始終這種仲是一種精神價值的問題，還有不是那麼多人是真的喜歡看那些自由的新聞，本來真的看娛樂 而唯一一樣東西真的令到香港人有一個巨大的，令到他們能夠上街，令到他們能夠走出來去抗拒的情緒，就是現在對這個自由行和對一個香港人現有生活力的日常生活習慣能夠維持與否的一個局面， 過到那個臨界點之後就會出事， 即所以那個情況是很你會看到其實是很平常一些事來的，就不是说哦边个边个冇得讲或者咩啲人会上街。而是佢一个例子，就係地铁听日突然间成个月台都係人，几个钟头返唔到屋企，咁就会上街。 咁就 而且一个社会稳定会出现严重问题。而且你唔好讲笑，呢样嘢係慢慢开始有机会发现，因为我见到呢而家嗰个类似呢咁嘅情况呢，即係唔好我成日针对地铁啦，因为我真係去过係即是试过是整个月台是人而架车有事，即是开始出现这些情况。咁你好多譬如话你再加上买不到奶粉啦，啲学位有问题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已经是导致即是香港人要爆发的一个原因。 会慢慢就会出现。 咁所以 公屋，如果公屋都被他攞埋或者是之类，就会更加严重。 而且譬如类似居住嗰个情况呢，我諗下一个律师好，即是下一个官司好快就会到呢啲即是未满七年嘅新移民嘅上樓嘅權利， 而呢個係我依照上次嘅判案係合理嘅，佢只要係 唔係邏輯上係合理嘅， 所以就要請阿蔡耀昌就再接再厲，就千祈唔好俾我哋鬧鬧就縮啊，繼續幫新移民打第二場官司嚇，節領先，咁香港有運行。 好啦，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